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携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上午的10:01:27，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刚刚开始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浏览了一下第40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及颁奖音乐会，领略了一起回顾了这个过往40年啊，香港乐坛的一些经典的曲目。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回到榜单当中。首先呢，我们要来看902期全球榜的排名情况。经过了一周之后，榜单的排名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第14位。阿令，光之海。 阳光晒过的海。 第13位，蔚蓝，一晃眼。 人生一晃眼走到这一天。 第12位，张艺兴 Sheep。 第11位，方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都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10位，福音 and Sam，相思湖畔。 我们走在相思湖畔。 第9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第8位，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 第7位，薛之谦，像风一样。 像风一样你靠近云。 第6位，光良，9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 day by day。 第5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竟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 第4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3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2位，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 本周冠军曲目，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902期全球榜呢，只有一首新歌进榜。首先我们来听这是这首一枝独秀的新歌，首周进榜排在第13位，来自于香港方面的蔚蓝的这首叫做一晃眼。 谁在天空叫我跌成碎的我，散落最美的歌，还是感应 识我，却情绪太多，发现手尽折磨。我在永恒雪地盼望暖光，我在破旧铁道放低沮丧。人生一晃眼，走到这一天，回忆风花雪吹过我的面，万种宠爱有一点，唯恐丰富太短，受到欣赏拥戴，偏这么眼浅，名字压在背上，彻夜难心翻发现我，我是哪一个？谁人默默看穿我？我用冷言制服各样怯谎，成天黑之际将我流放，无力对抗。人生一晃眼，走到这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来自第902期全球榜的唯一进榜新歌，来自于蔚蓝的《一晃眼》，这是他的2018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名为 All My Genius 的主题曲。那在上周呢，这个演唱会呢，在香港的红馆一连三天成功举行 ，At Seventeen 和这个妹妹魏诗都作为嘉宾助阵。另外呢，我们这个在上周榜单进榜的几首歌呢，在经过一周之后，成绩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像上周呢，以第14名成绩入榜，来自于方炯斌的《最笨的人是我》，前进了3个榜位，目前是排在第11位。

来是一闪闪发亮，没什么能够隐藏，甚至是你我情长，他也会分辨是非，还有邪恶和善良。当那乌云遮挡月光，城市之光更明亮，它阻挡着黑暗降临，人们不会迷路慌张。在城市投放如幻的荒诞景象，是现实的真实模样。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呢，就是李健为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所演唱的宣传曲《城市之光》，在上周呢，仅仅以第15名的成绩入榜，一周之后呢，触底反弹6个榜位，晋升到前10，目前是排名第9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这个上周进榜的歌曲当中升幅最小的作品，来自于薛之谦的《像风一样》，上周第8名，本周第7。这是薛之谦在去年年底的这个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有标志性的他自己风格的作品，叫做《像风一样》，轻轻柔柔。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等的模样毫不具象，用皮肤感受你的留下，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我以为它跟随过了量，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 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曲折的夕阳负责歌唱，让委屈的感官无法释放。最近我的伤口没生长，因为我躲在没风的地方，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还不声不响，我喜欢这种收场，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对方。 意识到被下网输到烂熟，而是看日出三十两衣服，四十回家的路途绕远路，五十等冰块凝固，六十画地图，我一天天一天天研究，要如何正确使用孤独。 听到是来自于光良的这首《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那这首歌呢是上周第十二名，本周第六位。下周我们对不起，下面我们这首歌呢则是有更大的幅度上升，这就是上周第十三名，本周第五位，来自于李宇春的《一趟》。这首歌呢在中国榜上已经取得了四连冠的好成绩。 万里乌云，两首谁是开枪？谁？

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3.6度。今天本市天空阴沉，扩散条件不佳，湿度增大，天气阴冷，最高气温只有0度。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预计今夜有一次全市性降雪天气过程，其中山区降雪较为明显，请及时注意临近预报。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小雪，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1月26号晚7点半，永恒记忆致敬经典电影金曲大屏幕视听交响音乐会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指挥家范涛将携中国电影乐团演奏《激情岁月》《勇敢的心》等经典电影音乐，拉开中山公园音乐堂2018年新春贺岁演出季的大幕。2月2号，北京市曲剧团将登台中山音乐堂演绎老舍经典《四世同堂》，展现人民艺术家笔下的众生风貌，重温北平的历史回忆。2月16号，大年初一，北京京剧院老中青三代国粹精英将在中山音乐堂唱响新春第一声，演出京剧名家名段新春大型音乐会，穆桂英挂帅、四郎探母等经典选段将与观众见面。大年初四，也就是2月19号，中山音乐堂将举办经典老歌音乐会，多位艺术家将通过《我的祖国》《故乡是北京》《在银色的月光下》等歌曲，为观众送上曾经的青春旋律，共同怀旧迎新。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爱是因为我存在。 第14位，阿琳《光之海》。 阳光晒过的海。 第13位，蔚蓝，一晃眼。 人生一晃眼走到这一天。 第12位，张艺兴 Sheep。 第11位，方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10位，福音 and Sam， 相思湖畔。 我们走在相思湖畔。 第9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第8位，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现在的时光。 第7位，薛之谦，像风一样。 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着。 第6位，光良，9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第5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 第4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3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2位，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 本周冠军曲目，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10:35，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9027榜单的前四位歌曲。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进榜五周，上周第五名，本周前进一个榜位，来自于陈奕迅的《之外》。 看天上的风，说爱。心上的债，拜拜。希望是一只妖怪，失望是他的双胞胎。看无声的雨，苍白。那墓碑上的花，太多结局不能猜，太无奈。说现实它是无奈，那时你并不懂会回来，在今天之外，我应该永远不能爱。但明天的快快快，太多黯然的心态，太多灰色和黑白，我不该迷信未来，想在绝望中等待。风之外，没人来。 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之外》。对于过去的2017年来说呢，普通话专辑《Come On In》算是最重要的成绩。另外呢，在我们全球榜的年度总评当中呢，Eason也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而在昨天我们分享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呢，他也获得了全国最佳男歌手、最优秀流行男歌手等大奖，可说是收获满满。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9027榜单的季军歌，成绩和上周没有变化，依然是属于孙燕姿的《我很愉快》。 真 望，即使美好不难拿，一个人闷得慌，也不想作罢，睡觉 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用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装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爱一两交给张惠妹的这首歌不禁让阿妹感动至深，也为她的新专辑定下了主题。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阿妹的专辑同名主打《偷故事的人》，上周冠军，本周下滑一名，排在亚军。而在902期全球榜成功登顶的呢，就是坐二进一，来自于林俊杰的新专辑的同名主打《伟大的渺小》，小小的举动带来大大的改变。这个在 JJ 心里蕴藏了很久的想法，通过小韩的歌词而完整的表现出来。来听这首全球榜的新一期冠军，来自于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 一朵玫瑰被刺猬绕，也许它也渴望拥抱，海豚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

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14位，阿令《光之海》。 阳光晒过的海。 13位，蔚蓝《一晃眼》。 人生一晃眼走到这一天。 12位，张艺兴《Sheep》。11位，方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10位，福音 and Sam， 相思湖畔。 我们走在相思湖畔。 19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8位 ，TFBOYS。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现在的时光。 17位，薛之谦，像风一样。 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 16位，光良，9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 Day by day。 第5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 第4位，陈奕迅，之外。 在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3位，孙燕姿，我很愉快。 请不要说不相信。 第2位，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拼凑了别人新的故事。 本周冠军曲目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歌坛常青树张信哲的新专辑《雍恒》。张信哲80年代出道，在百花齐放的90年代，顶着情歌王子的标签，忧郁气质、疗伤的唱法，成为了很多人的口头爱。而今在出道这个30家的歌手群体当中呢，他是为数不多依然坚持发片的歌手之一。雍恒可以理解成拥抱永恒，带着爵士情歌的质感，同时呢也有着与时俱进的气息。首先我们来听这首英伦摇滚风格的迁徙。 谁都习惯受伤，谁都抗拒被遗忘，越拉扯越变成了战场，所以到处躲藏，所以漠视绝望。就能否认爱情已阵亡，流浪类似疗伤，人路人捂着我的彷徨，憧憬陌生远方，不转弯不回到遗忘，跟寂寞前背负沉重回忆，还是要放手让爱走，换一个自己。每个路过身影看起来都像是你，拥抱转身失去想念，让迎面来袭，跟寂寞前行，直到遥不可及，原来 想放手让爱走，别再骗自己，感觉你的呼吸在耳边来来去去，失眠的夜，空旷的街，不断的提醒爱过你。谁都喜欢受伤， 你说过 的伤，别再找过去 无论是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欧陆电音风格的《说》，以及之前英伦摇滚风格的《迁徙》，都已超出了我们对于爵士情歌界定的范畴。在张信哲如今的情歌当中呢，也难听到苦情，更多的是带着一种旁观者的冷静。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说》，不是在讲爱情故事，而是对时代下的爱情状态的一种观察。每个人呢表达欲都很强，各有各的立场，如果不学着相互的融合，不争吵才怪呢。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代表一种爱情当中的现象。虽然种种迹象表明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但总有一个人让你自愿去改变。这是张信哲和内地音乐人小柯的合作，简简单单的民谣勾勒出成熟男人单纯的心愿。这首歌叫做好好爱个女孩。 我承认我比较随性，看起来也很不稳定，从星座看也很难相处，似月亮出没神奇，我可以说非常任性，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 么，我也没那么难过，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结果。放开手，谁能勇敢不回头，都怪开始的美牵淡了现在的愁。无法否认美好的从前，那全是舍不得你的根源。无法忍受永远这句谎言，任由爱在手中忽明忽灭。我也只能对你说谢谢，不送请你慢走。苦恼追究谁对谁错，不如早点醒来继续存活。我也只能少联络，偶尔想到你也是否会想到我，确认没有缘分就别再拉拖，见坏就收。我不代表什么，也不是第一次叫期待过的痛。不奢求谁又能把谁挽留，都怪人太寂寞，晚风了深陷其中不想走。 这首歌呢叫做《见坏就收》，来自于张信哲，少了以往他情歌当中的忧郁自怨自艾，换成了直接更明朗的态度。爱情既然已经结束了，就不挽留不强求。这首歌呢也很符合他成熟男人的心境。永恒呢是一张新旧共存的专辑，既带有旧的情怀呢，也应时应景的加入新的元素。其实呢在我是歌手的这个舞台当中呢，我们看到张信哲求新求变，不仅呢是改编，更赋予了音乐全新的轮廓和生命。下面来听这首歌呢，叫做《平凡之路》，与 See You Again 合二为一， 这是唯一的答案。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

昨晚《演员的诞生》迎来了收官之战的巅峰对决。在这期节目中，除了有脱颖而出的演员，战队参谋官陆川、决战评判员陶虹以及决战军师吴秀波也带来了走心的点评，温暖助阵此次巅峰对决。昨晚喜剧综艺节目《喜剧总动员》第二季巅峰决战夜开启，在决战的舞台上，上一季的喜剧掌门人郭德纲与秦岚搭档表演了相声《这个锅拦不住》。美食节目《舌尖上的中国》闻名全世界，以纪录片的方式介绍各地美食，推出了两季，大受欢迎。日前该节目将推出第三季，在公开的先导片中，没想到被网友发现配音员变了，无预警变动令众人吐槽变味儿了。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杨丞琳《青春住了谁》。第十四位，阿琳《光之海》。第十三位，蔚蓝，一晃眼。 人生一晃眼走到这一天。 第十二位，张艺兴 Sheep。 第十一位，方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十位，福音 and Sam 相思湖畔。 我们都在相思湖畔。 第九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第八位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 第七位，薛之谦，像风一样。 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 第六位，光良，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第五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 第四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三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二位，张惠妹，偷故事的人。 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 本周冠军曲目，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时间来到周日上午的11:35，继续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台湾歌手张信哲的新专辑《永恒》。这个时段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自带话题的作品。在这首歌当中呢，植入了1986年电影《最爱》的同名主题曲，代表一种情歌的传承。张艾嘉的出现呢，成为了这首歌最大的亮点之一。我们来听张信哲和张艾嘉所合唱的这首《永恒的印记》。 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在灿烂的故事中要转身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 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接受。 生活有时够颓废，告别是因为幸福的事要迎接，然后再跟自己推翻直觉，把世界放到一边，我一个人和自己擦肩，白天亲密，夜晚就疏远，就让那镜子里的表情有些区别，习惯这种发现，我一个人和自己聊天，一杯红酒陪时间沉淀，有时候迷失会比解释还要完全，我习惯这种语言，我一个人和自己擦肩，白天亲密，夜晚就疏远，就让那镜子里的表情有些区别，我习惯这种发现，我一个人和自己聊天。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是张信哲内心的独白，这首歌叫做叙述，以自我对话的方式关照内心，面对真实的自我。同时这首歌呢，也是他推出的这个图文书《自私》的主题曲。这本书呢，更像是张信哲的生活日记，记录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张信哲1993年新事成功之后呢，滚石为他确定了苦情歌的路线，为了延续爱如潮水的高度，在等待专辑当中呢，再度找到了李宗盛来创作专辑的主打。为了照顾到香港市场呢，也特别收录了当时他与新人歌手刘嘉玲对唱的有一点点心动。但是呢，日后两个人呢鲜为同台，这是因为刘嘉玲呢对唱歌内心依然有障碍，所以呢就一直把重心放在影视上。来听听这首有一点心动。 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失去难以抗拒。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出真心。你说你不知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有一点东西， 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有一点东西， 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靠。他就是动了心，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也许应该放心，让爱一步步靠近。 我坚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首 OST 就是张信哲为电视剧啊《那片星空那片海》演唱的主题曲《夏夜星空海》。这个时段的最后呢，我们同样要带来他的一首 OST， 那这是电影《时间都去哪里》的同名主题曲。这首王铮亮个人的代表作，莫文蔚、张靓颖、周笔畅呢都曾经翻唱过，张信哲呢大弦乐的版本深情厚重，他以这首歌为这张《永恒》专辑啊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尾。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呢，北京乐广播带给大家的是小航所主持的《节奏驾到》，那小东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我们的节目当中再会。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FM974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